那是在我们的周六啊，到时候呢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那这周六呢我们会首先走进社区啊，来我为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一些比如说特定的一些户型啊，包括大家的一些这种陪同装修的一些朋友报名啊，一起给大家去这个讲一讲课啊，公益讲座，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进行选择，包括怎么样去装修啊。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小汤山昌平那边啊，那大家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的可以离那比较近的话，也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啊。这也算是我们节目第一次今年吧第一次走进社区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公益的一个讲座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通过我们的电话方式来报名。公众号呢大家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另外呢最近呢也是因为这个我们节目编辑呢可能事情也比较多哈，有的时候需要外面跑一跑，所以有可能电话呢有可能哈，就是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没人接听，没关系，如果没人接听的话，大家直接在公众号上留言报名啊就可以了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我们今儿的主题啊，就来说说这个先进房。先说一下吧，七月份大概有多少个项目入市，哪些是属于这种先进房的项目？ 七月份呢应该有十几个项目入市，其中呢有这个两个商品房项目呢是老盘家推啊，其他的呢十几个呢应该是先进房，包括这么几个啊预计的啊，一个是中海的京西里，这个在房山的苏庄啊，亦庄的和悦华锦，这个也快了，很多人在关注啊，因为是人大附的一个学位房。接下来呢中海丽春湖墅啊，这个在昌平啊，在这个沙河附近，接下来还有一些比如喜瑞天柱，快的话呢七月份也要开盘等等等等。城市的南部呢是主体，另外呢像大家都关心的华润理想国等等，也有可能在七月份集中的入市啊，因为上半年北京的这个供应量并不是很充足，那么在七月份以及八月份啊，在金九银十来临之前，先进房一定是市场的一个热点啊。 所以就说七月份呢，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在关注的，包括想买房的一些朋友，就不妨好好的这个去看一下。 没错啊。 然后刚才我看到，比如说这几个项目呢，可能大多比如说在房山啊，或者是大兴啊等一些这种区域哈。那比如说像这些区域的这种房子，他们咱们就大体来说一下。 OK。 大概比如说他们的一些配套啊、交通啊都怎么样呢？ 其实要分项目，先有两个项目已经开过盘了，一个是这个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知道银海府啊，就是在这个八号线啊，银海站，南五环外大概不到两公里，一公里多。那么这个呢，交通情况就非常的好，紧邻的是地铁八号线，那这八号线呢，直接可以通到前门。 所以那么多人关注吧？ 所以那么多人关注，它是北京中轴线啊，几乎是大体上走的北京中轴线啊，所以它一直到最远到昌平的西这个朱辛庄。啊，所以它这条线非常的好。另外呢，配套周边呢，因为过去银海呢这个基础比较差啊，基本都是这种、各种落后。那现在呢，它的这个商业啊，包括龙湖啊等等几个开发商建房的都会配套建商业。另外呢，还有一所三甲的医院也在谈。包括学校也在新建，所以这些呢教育、医疗、商业啊都在起来。地铁呢应该是今年的年底12月份就通车了，所以这个呢广受关注啊。那么它价格呢是52000多，那么现在第一期已经卖完了，那么二期它的预售证呢预计呢是7到14号楼，也应该在这个月有戏啊能拿到。因为现进房啊都是执行9070的政策，也就是说呢它 70% 啊以上的面积啊要是90平米的以下的房子，所以基本大家看到呢都卖到88平米是卡在88啊，88平米的一般都做成小三居了，所以这是共性啊，基本这些房子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实用性其实还是挺 实用性强啊，88就卡在，因为要满足90平米以下要占到 70% 的比例啊，要占到这么一比例。所以呢这个总价一般都在像这种配套非常齐全也就在5万多，很少有超过达到6万的。那么这一批房子呢，和悦华锦、银海府都符合这样的条件，总价呢都在450万到470万、这么一个规模。 这价格还是不错的。 然后另外一批先进房呢可能配套就稍微偏弱了，交通等等。那比如说像已经开过盘的这个金悦合住，它呢在六环外，房山的六环外，从地铁也很距离地铁很远啊，周围配套也不全啊，这种呢大概卖到3万多块钱啊。 没错，我们这边有位朋友挺有意思啊，吴占哲说，高二老师你好，问一下什么是现金房？我们都已经说了很久了哈。 对，现金房其实有一段年头。 现房价净地价啊。 对对，现房价净地价。他的意思就是在卖地的时候政府给一个指导的价格。照价格呢一般情况下啊给大家一个比例啊，基本上比周边同档次的商品房便宜6000到10000块钱一平米啊，大概就是说你买到就比周边啊同如果是正常商品房你要便宜6000到10000，但是它只附加一个条件啊，没有任何别的条件了，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买了之后拿到房本或者契税之后5年才能销售，只是你5年不能卖，其他的跟商品房完全一样。 其实它的性质上还是商品房， 对， 只不过呢可能因为毕竟我们要怎么说呢，抑制一些房价呀、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政府会有一个指导价。就比如说，他不是说让开发商自然而然的，我自己想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了，不是那么回事了。 对， 所以就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其实是个好事儿，因为毕竟这样的你买到的房子是商品房的一些品质，也是商品房的性质，但是它的价格会比其他的要便宜不少。 对，就是大概是6000到10000、有的可能在上下浮动啊，主流的区间是这样的啊。 对对对，所以说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关注现金房啊？也是因为这个，因为好多买这种房子的朋友其实还是刚需多一点的，我是要自住的嘛，我并不是为了炒房子， 对 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您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现金房7月份要上市的一些项目。那大家呢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另外一个想参加我们周六啊会有一个走进昌平响堂山那边的一个社区，给大家这个现场的去算是我们的线下活动吧，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装修当中的一些事情哈，也算是一个这个公益活动啊。那大家呢如果想参与的话呢也可以在公众号来报名，那这两天我们就会把我们公众号的这个发出来，那大家也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啊。好，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啊，说到今年的这个现金房在市场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啊，因为有些朋友说那有可能有些地方距离我还是挺远的，或者说我还想再看看有没有新的项目啊或者什么的，那今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比例上应该能占到市场，因为大概能占到40%以上，因为一年北京这个商品房啊，包括这个公有产权，整个也算商品房吧，它整个成交量大概在15万套以内啊，大概12到15万套，但是公有产权像这个现金房呢，今年能实现销售的应该有可能达到4万到5万这么一个规模啊。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加上这个比例，如果说今年的成交量在13万套左右的话，那占比已经达到了将近40%啊。 那从这个分布区域来看，大概今年会在哪些地方会有呢？ 其实今年的一个重头的戏啊，重头戏是在大兴。因为大兴你看，包括瀛海、亦庄、黄村。包括生物医药基地等等啊，这些地方是现金房的主力的供应区域，也是在城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昌平啊，在北这两个比较临近于市区的郊区近郊区吧啊，会实现一个供应的一个大的一个状态啊，这是两个供应大户。那么当然在石景山啊，城六区范围之内也有现金房啊，也像五里坨啊集中的这个入市啊。 所以也就是说可能在区域上大兴会更多一点， 大兴更多啊，城南是热点， 城南是热点、 啊、 因为毕竟城南相对来说以前啊开发的慢一点，所以它能带开发的地方也是比较多一些， 没错。 那从分布区上、可能像通州还有西城都没有什么涉及哈。 西城是肯定没有了，这个、 没地儿，根本就没地儿 ，这没有。对，然后通州的话呢，现金房几乎很少， 很少 ，对， 然后还有啊，就是大兴呢，可能不光是这刚才说到之前有过什么共有产权房是吧？然后包括像现金房的推出量也是比较令人期待的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区域的这个供应量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再来说一下吧。就是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说像这个大兴，因为它的区域还是挺多的嘛， 对， 能够具体的讲一讲吗？ 像大兴啊，有几个热点啊，从东往西，一个就是亦庄啊，亦庄这也算大兴的一个范围，有两个项目，一个是和悦华锦，这个呢挨着亦庄的金茂悦，它的品质来说虽然是毛坯房，但是呢这个定位还是偏向于中档偏高或者说中高档的商品房，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在关注，这个的价格在52000，也就450000-560000可以拿到，人大附的这个学位啊，由京东来建的人大附的亦庄学校。第二个呢是亦庄的东区啊，就是首创远洋喜瑞天筑，现价呢也是52000。那么这个呢 是在这个挨着地铁的亦庄线次序站啊，仅有200米。那么它下来一站就可以换乘17号线。喜瑞天柱呢是带精装修的啊，而且临着一个小的景观河啊，临河的住宅， 就是感觉环境不错， 环境还可以，而且离地铁近，因为亦庄整个地铁盘还是比较稀缺的，所以这个很多人也在关注啊，两个项目也是都是大开发商，一个是保利啊，这个另外呢是首创远洋。这两个项目，然后往西一点就是瀛海，瀛海就在这个亦庄的西侧，这个集中啊，大概4到5个项目，首先呢有这个瀛海府啊，一期已经卖完了啊，瀛海府，第二个呢是这个首开保利西瑞林宇挨着五环，这个项目也是52左右啊，52左右这个现的均价，另外呢远洋万和斐利啊，这个也在售啊，在售，包括这个这几个项目吧啊，都是在集中在瀛海这个位置啊。 所以也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大兴的瀛海啊，包括这个亦庄啊，其实都挺好的。我其实比较喜欢亦庄，因为本身可能亦庄它打造的就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片区， 没错。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这种现建房，而且又是离着地铁或者是离的一些景观比较近的话，那相对来说住起来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啊。不过这上面我看到了一些有一些这个表格上面，比如说写的这个只租不售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当时是政府要求，就是在租售同权的这个背景之下。只能由开发商自持，而且是这个年限很长，达到了70年啊，达到70年，不能对外销售。这个项目在大兴的黄村叫中国铁建理想家，它按道理来说它已经不是纯的现建房，它是一个自持的住宅，是对外出租的。这个项目呢自持70年啊，而且打造的也比较好啊，这个项目中国铁建在黄村啊。 然后那一般情况下，像这种里面这个只租不售的这种比例，占我们这些现建房里边大概能有多少？ 现建房它是这样一个社区啊，一般现建房的话呢，有一少部分会让你配建这种租赁的住宅，这是少部分的。那么现建房呢，它只要是标出价格来，它标出价格出来的话呢，它就能对外进行销售。这个价格呢，主流的区间就在5万到5万2之间，这是目前北京市场的一个主流的区间啊。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现建房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那我们中间呢，也穿插一下大家发来的问题哈，比如说 ZCY 请问一下，说如何能根据个人的需求去挑选现建房？现建房的这个质量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保证呢？ 是这样，因为这个东西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讨论，那么现建房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最早有人认为它跟回迁房啊、经济适用房、安置房是一个标准，那么这一类可以认为是低档或者低端的房子，就是质量也不好，隔音不行，漏水，小区里这个车位又不充足，物业管理比较混乱，那么整个的这个相对来说垃圾也没有人倒啊，等等啊，就是这么一个景象。那么第二类，那么现建房定位是什么？可以认为呢，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一般都是大的品牌开发商啊，全国一般能排到前30名的开发商来打造的，而且这个第一是背景比较有保障，第二个呢，它是中档或者是中高档的商品房，啊，它高端那肯定不是，但它绝对不是，中低档的这种感觉，是回迁房那肯定不是，虽然它被限价，但它只是呢，这个由时间来换它的一个价格优惠，开发商也不想说，因为都是大牌开发商啊，就基本上都是大牌开发商啊，这种规模来开发，所以不会说轻轻易易的啊，就弄成这种质量啊，各种砸了自己口碑，所以呢，都是中档商品房或者是中高档的，所以这个你买到应该是就比较的值，甚至是赚啊，这么一个前提。第二呢，选择的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包括安居好声音，我们这个包括拆哪都会有相关的表格和这个相关的讨论，会给大家列表，你看一下区域，比如你就想买黄村，你买到这个亦庄啊，或者你买到北齐家啊，或者你想买到石景山啊、朝阳，那么你就会相关区域你就去看就可以了啊。相关的这个各方面的话呢，第一，这些现建房的这个配套，一般情况来讲，除了那种2万多就是很便宜的、很偏远啊，基本上都还可以啊，有些明星的项目啊，刚才啊，包括一会儿也会给大家说到，你就更加去 关注啊就可以了啊、 其实还是根据自身的选择吧，因为还是不能说是觉得哪儿便宜或者你觉得这个以后发展好就买哪儿，还是要根据自身，因为是要你要自己去住的嘛， 对对 对吧、就是你说我在这个本来在东边上班，说我非得买一个大西头的房子，这也不太靠谱， 是根据你的一个对地段。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我们这边严问一个问题，说密云有没有现金房？ 密云有现金房，密云是那个就在老的城区那附近，有碧桂园、朗辉。 就这一个是吗？ 对，目前只是一个要今年要入市的。那么这个呢，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啊。对， 它是在什么区？什么区？ 密云的老城区。 老城区。 对，老城区那附近。 老城区。然后呢，等于说，其实，在老城区相对来说配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它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了嘛。 没错。 对吧？价格大概出来了吗？ 大概就两万多一点。 两万多一点。 对 啊，所以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对，那边的共有产权也一万多。那么其实两万多的价格，密云的房价真正商品房按中偏高的档次的话，也得28000到30000了。所以这个价格21000还可以， 还是可以的。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您可以直接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刚才说了，今年的这个大兴区的这个现金房的项目可能是比较多一点，大概一共有7个，对吧？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些位置呢差不多，刚才简单说了几个比较不错的，我们在这儿也算是给大家通过地铁线来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比如说我看到的哈，可能是离着这个次渠南就比较近一点的是这个首创的那个， 对， 是吧？ 对， 相对来说看着图感觉估计也就个几百米的样子， 200米 啊，所以还是挺好的。然后呢再往这边呢，就大概在银海和德茂站啊， 对，八号线啊、 两个，一个是万和斐丽，一个是这个银海府，对吧？ 对。 然后再有呢，就是离着这个义和庄比较近一点的， 对， 所以大概这几个站点儿，大家如果说感兴趣，都不妨可以去看一看， 是， 因为周边呢，大家会看得比较的清楚一点，还有一些朋友问到说，大兴现建房大概是50000多，其实也不算特别低啊，那它周边的新房价格是多少？ 新房价格是这样，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啊，这里金地悦风华。这个项目呢是在南五环边上，最关键呢，因为你看刚才说的这个高老师说的有17号线、8号线、4号线等等，那有一条重要的地铁呢叫新机场地铁啊，这是从北京的丽泽出发到草桥、四个庄，就团河这个位置。那么这个项目呢就离着就是这个金地悦风华呢离新机场地铁站啊不是很远啊，当然也不是挨着啊，这不是很远。另外呢它周边的这个绿地海阔云翡的价格，精装修的话在70000多啊，73000到75000。那么它这个价格，金地这个项目毛坯，但是品质呢也还可以，跟它没有差，当然会有差距啊，但是说也是中档偏高的这个商品房，所以呢，你看它55000左右和75000大概差20000块钱， 所以其实差的不是很多，是吧？ 挺多的。 差50000，刚才说多少？ 75000。 75000，哦，对，差2万。 对。 刚才主要是听到都有一个五，我觉得好像是。 对。 其实中间差了20000的，那确实差的不少啊。对。然后则问一下，说，请问海淀区有吗？ 海淀区会有。 会有。 海淀区对，主要是在那个山后地区。 山后。 对。 然后大概多少钱一平？就是什么样人可以买呢？ 也大概6万左右，但是这个现净房都可以买。都可以买，只是呢它需要一定的这个就5年不能卖，而且这些项目有的这个案名现在也没有。 对对对，就是都可以买，因为它不像说我们以前说的那个就保障性的那种房子哈，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大家得审核呀，或者等等等等，就是现金房大家都是可以买的， 没错。 只不过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5年不能够说你买了我就去卖，那是不行的， 那不可能。 但是其他的方面都是和商品房啊没有什么区别的。 对， 对，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然后有朋友说到这个，请问有没有离着这个南海子公园比较近一点的？ 那就是刚才说银海那几个，就很近很近了， 就很近了。 就是先我给你，就是银海的这个保利西林银海府，万和斐丽，这些呢其实就是挨着南海的公园的27，就挨着，步行我估计也就10分钟吧。而且它是地铁公园都有的。 还是不错。好的，那今年这个现净房有些朋友说哪些区我们可以重点的去关注一下？ 我觉得石景山、大兴啊，因为这两个是一个供应大户。石景山就在五里坨这个位置呢，很多人不太知道，它在西六环内，但是呢算石景山的行政区域。5万多的价格，有远洋的项目， 啊，绿城的项目啊，名字都很好听啊，绿城叫西府海棠啊，这个远洋呢叫五里春秋啊， 名字确实很好听。 对，五里春秋就说明它档次不低。 嗯， 远洋的，然后另外呢，包括万科的叫翡翠山小， 嗯 啊，这个名字都很好听。有山有水，这项目呢，而且算石景山区的位置， 嗯 啊，离地铁稍微有一点远，但是这个呢，作为改善性居住还是不错的。 就面积会比较大是吗？ 就起步都是88平 啊、哦，那怎么能叫改善呢？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说改善是不是应该面积大一点，相对来说 不是，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的钱比较有限， 嗯， 想买个在这个改善的意思，居住环境比较好啊，又是新房这种改善啊，当然面积不一定是大的，你可能现在市区住个60-70平的房子，你想买个，当然也有大的100多的，对吧？130的， 嗯 啊，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从一个60-70啊，你换到一个新房，纯新房， 嗯， 又是这种配套比较好的啊，在城六区啊，这个三居室啊，其实是可以的，400多万。 嗯啊，也就是说，其实是说相对来说，这种环境啊，包括居住的舒适度啊， 对 啊，这样的一个 舒适度比较高啊、 嗯， 在这个半山之上啊， 嗯、 离石景山，石景山其实没多大，所以离石景山的核心区那一片呢，也不是很远， 不是很远 啊。 嗯，在现在请问说，同样的总价是买这种陷阱房，还是买这种临铁的次新房呢？他说感觉陷阱房未知数比较多， 未知就是一个5年，然后他其他是这样，就是你看如果是位置相近呢，他就是第一你考虑5年你是不是要换房，这是前提，因为的确5年不能卖。第二个呢，就是临铁次新它本身带的是不是有学校的因素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个配套你特别的动心啊，这一点几点，还是说你考虑位置更好，因为毕竟陷阱房的位置就固定的啊，但是你选二手房的区域就很多了。 对， 当然你如果说从实惠角度来讲，包括首付的比例等等啊，这个还是陷阱房相对合适一些啊。 嗯、反正呢，我觉得可以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同样的这种总价，然后你要看一下大概的这个面积是吧？然后另外一个根据自身的需求，如果比如说是想为了这个上班啊或者上学呀、啊、等等都各种方面也比较多，然后包括就是方便一点的话，可能我个人还是喜欢临铁的次新好一点，因为你选的余地大嘛， 没错， 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再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我自己去处理的话就比较的方便、啊、 嗯， 没有任何的这种限制、 嗯、 所以呢您可以自身的去考虑一下，只是个人给一些这种观点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那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陷阱房的事儿，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是演员张歆艺，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限进房的一些事情哈。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呢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5013710,85013710, 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报名也是可以的。那本周呢我们也是有一些活动哈，本周六的也就是7月7号我们会走进这个昌平的小汤山的社区，给大家现场去讲解这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做一堂这个公益的讲座。那如果有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如果您离得近的话哈，也可以到那边去听一听。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电话方式来进行报名。公众号呢再重复一下，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拆哪的拆哥，你好。 你好高老师。 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2015年的8月份呢，北京发布了关于加强通州区商品住房销售管理的通知，要求呢除了满足北京商品住房的限购条件之外，还需要同时满足60个月当中有近3年在通州连续缴纳个税或者是交社保，限购一套。那如今3年的限购期呢也是将满了，一批拥有通州房票的购房者呢正在路上哈，购买力呢也将持续的释放。那这个时候通州市场的现状怎么样？那未来成交是否会这种大幅的增加呢？ 通州其实现在从五月份以后是北京市场最大的热点，那么呈现了一个状态啊，到目前也是啊，这个热度在持续啊，市区相对平稳一些，通州的成交量呢回的比较多，因为毕竟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定位，北京城市副中心啊，规划也这个逐渐的出炉，那么成交量现在在不断的增大。那么第一批呢，在15年的这个年八月份啊，有这个限购政策发布到今年的八月份的满三年，的确呢也会释放一部分人的这个需求出来。当然北京人的首套在通州买房啊没有任何的障碍，只是第二套的时候需要当地的社保啊这么一个条件。那么现在通州的状态呢其实的确呈现一个比较火热的状态，那么到年内呢预计从六月份基础之上还能上涨大概6%到8%啊这么一个涨幅。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的确市场在追逐这个通州啊。 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通州呢，如果说您有这样的资格，而且主要在那附近的话，其实通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可以， 而且主要是通州的发展其实真的是很不错。 是的， 而离着北京市区吧最近的。 对，因为现在通州呢规划了是这么一个东西，是第一个副中心的155平方公里之内呢规划了36个家园，那么家园组团，那么相对分的10个街区，那其实这个呢都是体现着一个比较超前的规划理念。另外通州自己内部要修多条的地铁，就通州自己的内部。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地铁呢也是要投资啊，一条地铁也最少投资也达到300亿人民币啊，就一条地铁，所以投资量也比较大。第三呢跟北三线包括燕郊大厂这些它的这个交通的联系会加强，修桥修路把它跟这些北三线联系在一起。那北三线联系起呢其实也引导了这个北三线的人到通州去买房，很多人是把燕郊大厂的房子卖个大概2万左右的价格，然后呢换到通州，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啊，因为也看好，因为也离他工作区域比较近啊，所以整个现在通州的发展呢的确也是比较被看好啊。 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上半年呢接近尾声，那北京二手房市场呢也呈现逐渐回温的态势。那数据显示说预计今年的上半年北京二手住宅成交量会在7.6万套左右，环比去年下半年上涨56.2%，但这一个成交量呢依然是2015年以来四年同期的一个最低值最低年。那业内认为说去年到现在的楼市的调控边际的效果呢也是不断的减弱，同时二手房的价格泡沫呢被挤压之后呢，刚性以及改善性需求的交替入场也是导致市场逐渐的复苏。那预计今年的下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呢会呈现趋稳的这样一个态势，或者是略微下行的一个态势。 这是看情况，因为去年16年是北京这个二手房成交量最高的一年，达到了这个27万套 啊，最低的时候像去年13万5千套左右，大概折了一半。那正常的年份呢，就是市场价格啊、正常啊，几乎是微涨或者说平稳的情况下，一般是在17到19万套之间。那么今年预计呢，下半年的成交量呢，我觉得可能比上半年的总和还要持平或略高一些啊，大概总能维持到9万套到10万套这个规模然后市场的均价呢有所的这个复苏啊，但是它不是一个大涨啊，有所的恢复复苏。那么这样的话呢，达到一个总量啊，能达到这个18万套啊到19万套，这种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啊。 嗯，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市住建委的官网呢，刚刚公示的预售许可预告详细信息当中呢，大兴的现房价啊项目的这种预售许可证的批准信息进行了一个预告公示。大兴的银海府呢又一次上了榜单。那银海府这个项目呢，位于大兴区的这个贤德路哈，户型呢是88平米的三居啊，周边环境确实配套不错，均价是52449，总价大约是462万套万元起。 对，这个就是特别火的，刚才说的那个银海府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临铁的这个盘啊，刚需的400多万，在北京能买到一个新的而且三居的话，其实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所以我真的希望政府能够多开发一些这种限房价、津贴价的房子。 对对，嗯嗯。 好吧，我们来关注第四条信息。预计六月份北京的二手房住宅的成交量呢，会达到1.6万套左右。那由此看来呢，2018年的上半年预计北京的二手住宅的成交套数呢，会达到7.6万套。那若这一个数据和市场成交量一致，则同比下降13%，环比上涨56%。不过，这一成交量依然是2015年以来北京二手房市场住宅同期成交的一个最低点。那这也意味着，或者是创近4年同期的一个新低。 对，是这样一个，他刚才说到的就是，环比的意思呢，是18年上比上17年下半年。啊，这是这么两个叫环比。那去年的下半年的成交量是非常低的，那么今年的这个的确呢是一个复苏性的一个增长。那下半年呢应该维持一个也是温和放大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今年下半年呢但是我觉得七八月份先进房的这个集中入市，二手房呢会逐步的成交的这个持续增加的这个势头会得到一部分的抑制，因为很多人也会考虑去买先进房，的确这个量很大，而且 也有人朋友会问到说，比如说这个先进房这样大量的这种入市的话，会不会对二手房的房价造成一定的影响？ 有影响，有影响，因为这个的确分流。 嗯， 因为先进房主力是多少？一个区间就是450到470万。 嗯， 那第二个区间呢，就是大概130多平这种户型，基本上也是在这个650到700万之间，就这两个大概的区间。而且你像700万左右，你买一个小四居，买一个小四居或者大三居，这种对市场还是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啊，包括很多人有改善的需求啊。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看区域哈，因为你看，比如说像先进房的区域，一般是在大兴啊，是吧？然后像这个房山啊，包括可能还有这些区域吧，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没错。 那如果比如说一些比较好区域的二手房，像朝阳的一些，是吧？包括像东西城的一些，包括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海淀的一些，那可能相对来说它本身的资源的就很好，交通也很好，那可能它是会受到这个先进房影响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对，分这个像朝阳，比如说你核心地段肯定有自己的一个逻辑，包括这个东西城，冲击比较大的可能的确是在这个五环左右的这种二手房， 对， 品质没有特别亮点，特别突出，或者我学校特别好，或者我这个品质有优势，如果比如说你看像长营，比如说像这种双桥啊等等一些二手房，大概价格回来以后也5万多，将近6万。 嗯， 那么它的户型其实是那个年代的设计。 对， 基本上你看90平米2居或者90多平米两居。 没有， 对， 基本上都是90平米的，我看还有80多平米的一居，你知道吗？ 对，所以这个价格你看啊，咱们就算一笔账，比如说95平米的两居啊，大概卖到将近6万一平，这个价格呢是560万左右。那这个但是呢，你只能买个两居，那同样位置你可能再往外去一点点啊，去往外去一点点，你可能就 买的三居， 买个三居才400多万， 而且户型设计更合理， 对，新房比这还新，税费还少，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分流了，因为像双桥这种位置也五环外了，对吧？其实区别呢，当然你跟大兴它存在一个南北的一个差距，我就说举个例子啊，但是从环线上来讲没有差那么大。 对、 啊、 对对，所以还是要看区位的一些价值吧。 对， 嗯嗯嗯。好的，那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随着这个购租并举的这样一个推进，越来越多城市呢推出了只租不售的一些地块，越来越多的开发商转型做起了房东。那据不完全统计说，在北京啊，就有30宗开发商的全自持或者是部分自持的项目，而且这个数字呢还在不断的增长。这种租赁项目跟一般房屋租赁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啊？不少人其实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其实就是一种政策的要求。像万科在海淀做这个翡翠书院也自持70年啊，开发商就比较头疼啊，因为这个从它的资金沉淀是比较大的。 嗯。 本质上呢，一般以前可以这种长租10年来收租金，其实也有的开发商来这么来做，但是他就第一就最明显就没有产权，第二呢，得分项目，有的项目呢这个服务就特别好啊，有的呢就比较一般，所以现在这个还是大家应该去多考虑产权的住房，尤其是先进房是一个时机。租赁的这种呢，很多没有资格的人，没有购房资格的人，可能暂时呢可以考虑去来租这种自持的房子住宅啊，但是这个毕竟不是一个特别长久的一个考虑啊，我觉得你要有这个资格和钱，可以现在考虑买这种先进房，包括共有产权啊。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我们今天既然跟大家来说这先进房的事儿，大家如果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除了通过我们的这种安居好声音的公众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本周六我们会有一个走进社区的一个公益活动，给大家讲一讲这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如果说您在这个昌平小汤山那附近，离得比较近一点的话，都可以到那边去听一听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好处的。那以后呢，我们也会多多的去走进大家的这个社区。如果说那您这边社区的装修的朋友也比较多，希望我们给大家讲一些公益的一种课程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哈，然后我们会让我们的专家呢去给您讲一讲啊。好的，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吧，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关于这个先进房的一些情况。上半段呢我们也聊到说，先进房大概一些哪些区域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个是大兴对吧， 嗯， 还有一个呢是石景山对吧， 对， 就这两块可能相对来说它的体量会比较大一点啊。 嗯， 然后那还有呢，就是有听众会问说，最近考虑这个房山啊，因为之前咱也说过房山其实它也算是大户嘛， 对， 那房山良乡的先进房，说问一下这边的配套会怎么样。 得分情况啊，要中海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这个金月合住也比较早，相对来说呢它就不太适合在市区这个住的人，可能是这种市区工作的人，可能适合在良乡啊来工作的，就相对偏弱一点，包括徐汇城。那么还有一个中海京西里在地铁附近，住房山不是最要紧，最要紧你要最好能临地铁，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像中海京西里也在房山， 嗯， 这个配套呢怎么说呢，肯定会没有房山的长阳这么好，但是呢这个毕竟也临地铁，这个交通对于很多这个钱比较紧的人来说呢，这还是比较重要的啊，这地铁。当然它的价格也就在4万块钱左右，所以这个价格你看它的就是80多平米的房子也就在350万左右， 嗯， 你能买个小三居啊， 嗯， 所以这个还是对很多人挺有吸引力的啊。其实你看 China 也有300万的这种群，所以你看到这种大家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啊。 嗯，我们这边也有朋友来问哈，咱们穿插而来哈，比如说有朋友问，他想请问一下，中海环宇天下27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开？ 这个预计9月份之前吧。 9月份之前， 对，但是这个项目也比较不错啊，比较不错啊。 吉祥兴达说，问一下，就是石景山的那个先进房，说怎么能看到那个地块在什么地方呢？开建了吗？说怎么能够联系到呢？说我想问一下他们的这个交房时间，比如如果交房时间长的话，那还不如买个次新房呢。 交房啊，因为这种房像一般情况下，如果是9层到或者说12、13层、15层这种，工期都不会特别长，而且一般是毛坯交房，大概1年半以内肯定能交。目前来看，最晚也就是19年底啊，应该是大概是那个平均的水平。那么石景山你就搜五里坨啊，这个1234五里啊，就是这个数字的五啊，里呢是这个就是 里外的里，驼呢土字旁一个他，五里驼呢是一个其实之前不被很多人知道，因为没有什么开发，那现在呢进入了一个开发的快车道。那五里驼呢它的你就搜啊这几个项目，或者是你可以关注安居好声音，会提供给你相关的这个信息。那这样的话呢可以组织相，您可以去看啊，因为这些项目的收入现在还没有建好，在一些周边的地区啊。那这些项目呢从它的这个品质包括位置还有它的这个配套景观啊都是不错的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个沃的问题，说这个可能因为这个朋友问的可能比较详细啊，他说比如说什么110啊127 140啊，说哪个户型最推荐， 就120的那个呗，120和140的啊，110的呢有点稍微有点小啊，当然你看你个人的预算，因为这个项目呢它不是现净房，它是棚改的商品房，是石景山的对台酒限价，所以它的价格其实也合适啊，而且我记得是没有五年限售的啊，没有五年限售啊。 所以就是如果说哈资金可以的话，我觉得就比如说像类似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尽量买大一点的是吧。 对对对，因为它的确对 能满足很多需求嘛。 对，寰宇天下应该比周边能便宜到5-8千。 好的，那我们这边还有朋友来问啊，说在今年众多的区的限净房当中，你最看好哪个区域？ 我觉得看分人，分各种区域。你要说从整个的位置来讲啊，就几个，一个这个孙河，这个还可以算朝阳区，另外呢就是石景山，因为算这个是山，就是它的环境比较好，半山啊，就是这个浅山区了，而且呢这个算石景山区。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金地月这个。黄村附近的啊，这个金地像临着这个新机场这么一个大的热点，在它的这个地铁的干道上，这些都是啊还是不错的啊。 另外呢，比如说有朋友说到出台的这个部分呢将转为共有产权房的这个政策，对于现金房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少部分啊，一般都是位置比较好啊，价格跟这个85低于85%的这种项目呢，对于这种五环是不实用的，像5万多这种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呢在选择限净房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多说一点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这个有的时候出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啊什么的。 细节上问题一个是其实你第一你就看这个开发商的背景对吧，第二是它的位置配套，另外还有这个入学的，比如你看到它学校看看入学的政策啊，接下来你看看，有一个是开放式街区的问题，因为现在有的限净房呢是，不设围墙的，啊，这个呢当然，我觉得影响呢得分片区分具体的楼盘，也没有那么大啊。如果你要在一个非常杂乱的地方呢，你要开放式社区，你这个就不行。但是有的像位置比较好的亦庄，可能开放式社区还可以，所以你这个是要你综合考虑的。另外，包括它的这个装修。到底什么样的标准啊？你要注意啊，是好要装修不错的，其实还是挺好的。包括，这是几个问题啊，基本上，大体就这些啊。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关于这个限净房项目，然后就是转的那个公有产权转的那个啊，然后有些朋友说能具体的这个说一下吗？他当时是怎么规定的呢？ 就是你的价，他会出一个周边一二手的一个评估价，如果你当时定的这个限价是定死的，比如说55000。然后呢周边房价如果算出来的评估价是这个8万，那你55000其实占到它的比例是用55000除以8万70%，那这个价格低于它的硬的控制线是85%，也就是说你这个明显低于这个85分线，那说明你这个就有套利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把你转成共有产权啊，政府来统一收购。 就是反正他这个我看了一下他那个通知哈，他通知的那个文件规定就是说限价房的项目的销售价限价和周边市场价格评估价做出一个对比， 对 是吧，价差比低于15%的时候，项目就会由开发商直接作为商品房来销售。 对 啊，如果说但是应该取得分户不动产登记证书或契税完税凭证之后满5年才能够上市交易啊。 对， 那价差比不低于15%的时候将收购转化为共有产权房，那购房人呢获得销售限价占 评估价比例部分的产权份额，剩余比例产权相应的转化为市保障房中心代持的政府产权份额，价差比正好是 15% 的时候，在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市场的变化或销售情况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对， 所以这个呢也是之前有朋友一直问到说这个公有产权房怎么转这个限价房啊等等的一些这种问题吧。我这边朋友吉祥新拿出想问一下，这个丰台西局附近的限价房出来了吗？ 也会快了，也快了，也预计应该会慢一些，我觉得金九银十有可能的。 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哈，就是关于限定房，其实我们把七月份要开盘其实说的差不多了。 对 啊，那比如说像最近就是有些听众朋友问的最多，问的那边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最后三分钟的时间。 其实大家关注的就是能不能买得上。 嗯， 我觉得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我觉得这样，你就应该是多看多去了解，然后呢选择不要盯着一个楼盘，你可以选择大概3到4个楼盘，你都你觉得都可以接受啊，包括你认可这个5年这个封闭，如果你认为的话呢就可以去考虑来去都去参与这些机会，一般情况下呢也是在7到9月份是一个集中入市的周期。那么你刚高老师说的这个丰台西局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区域啊，但这些单价就会普遍的比较高了啊，它的价格就比较高啊，大概在6万以上。那么这样的话也有这种将近这种7万多的，同时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还贷的一个能力等等啊，如果行的话你就多摇几个啊，应该来说还是概率比较大，还是比较大，你都摇不上的概率其实比较低。 所以啊，就是说关于这个您到底是要买这个限价房还是说我就买一个比如说哪儿的次新哈， 对， 还是要多方面的去综合考虑啊。 嗯， 就比如说钱数都差不多，然后看看哪一个比如说面积更大一点是吧，然后周边配套更好一点，哪个更适合我。 没错，没错， 这个东西也不一定说非得说限价房便宜就一定要买那个啊。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些需求吧啊。最后呢还有1分钟的时间哈，这边有朋友问到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装修陪同计划呢是我们节目今年做的一个全年的大活动，那大家呢就是如果说您有这种装修的一些需求的话呢，不妨呢可以参加一下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我们请来的呢都是一些从事大概有20多年的装修经验的一些老师，尤其呢比如说经常在一些北京电视台呀，包括我们北京电台呀，做一些嘉宾呐，或者给大家做一些指导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权威的老师，他呢会到全程，比如帮大家去指导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怎么去装啊，避免一些这种陷阱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这周六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进社区的这样一场公益活动啊，也就是现场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关于装修方面的各种方面的知识。在昌平的小汤山附近，因为那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回迁房的社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也不妨呢可以报名参加一下，如果您离得比较近一点住在北边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以后呢我们有时间呢我们会走进其他的一些社区啊。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见吧。 节目，我是可薇。 大家好，我是小董。 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年终大促，感谢大家一路支持，原价258元一盒，现在69元一盒，10盒起订。听清楚，大促期间69一盒，10盒起订，每人限定最多20盒。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哇，真的没想到这次大促的最后一棒竟然是瑞麟羊奶粉。之前买过的朋友别觉得亏，年终大促一年只有一次，抢占优惠是关键。69元一盒的瑞麟羊奶，激动人心的价格，马上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5997的胡阿姨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10盒，说瑞麟羊奶我们一直在广播购买，69的价格那是老早以前了，现在都是99一盒，虽然家里还有存货，但是价格太便宜了，我再买10盒。 8900的王叔叔有些激动啊，